这两天的天气也充满了热情啊，带给大家非常炎热的感觉，感觉晚上必须得一直开着空调睡了。 你确定是热情而不是这个热死人吗？ 不，就是热，就是热。还有包括特别热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到系统啊，蒙小晶早上来报道说这个签到简直太热了，根本挤不进去。 对， 还有依依妈蕾蕾在问这些已经挤进前十的老朋友们啊， 对， 你们都是怎么样才能挤进前十的？ 那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专门的一些技巧的，因为在这个方面呢，还真的跟我们天气的热度不一样，它是从冬天到夏天都很热的哈。 来看看签到前十名哪些朋友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今天签到第一名逝水无痕，第二名天石，第三名熊板板，第四名江中草珊瑚，第五名是雪云轩。 很多人呢早晨就是为了看看江中草珊瑚有没有上榜哈。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雪莲，第七名是纪大人，第八名兵哥，第九名刘老五，以及第十名黑与白的对比。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嗯，今天大家都已经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到了7:07，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周影视方面的一些状况啊。上周末呢，电影市场徐克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还有开心麻花的《西红柿首富》，那算是这两大影片的一个对决战了， 正面对撞啊。 是，当然结果大家已经发现了，还是后者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是， 目前票房已经超9亿了，因为超10亿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对，而前者呢是接近3亿啊，感觉上有点像糊了啊。当然呢，和开心麻花此前的这个电影一样呢， 开心麻花怎么了？ 开心那个麻花呢？这个 太开心了，麻花都变味了。 对，西红柿首富也是遭遇到了三观的质疑啊。当然也有大量的评论的认为这部电影低俗恶趣味尴尬，但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周围人的这个评论来看呢，这也只是占一小部分人的评论、啊、 我觉得批评低俗恶趣味尴尬的是因为他们没看懂，我觉得这部电影三观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我觉得编剧写得非常好。 哎呦，哎，我怎么觉得我们今天一上来就有点红蓝两队的意思。但我不是站在那一队啊，因为我看这部影片呢，我觉得也就是哈哈一笑而已，哪有那么多三观的问题、啊、 主要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听了一下娱乐最王牌，就艾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大家说如果300亿跟你的此生挚爱 什么什么、嗯、 就是300亿和你的此生挚爱，你到底选哪一个？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站出来说我选300亿，但起码电影还是给出了一个让你选此生挚爱的答案，对不对？ 不，给我的话我一定会选此生挚爱，因为300亿我不可能得到，毕竟我还有了一次给自己此生挚爱表白的机会啊。 就是此时求生欲爆棚，他有隔着我们的电波感受到郭鹏满满的求生欲吗？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西红柿首富呢，我们一会儿会慢慢的再跟大家来继续来聊一聊。当然呢，我们今天来关注另外一部影片，就是这个四大天王呢，这一次呢确实是感觉有点糊了啊。其实曾经徐克也是中国电影的保障，比如说之前的这个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啊，包括智取威虎山以及西游伏妖篇都是票房的明星啊。 那这两年呢徐克算是面临一些困境吧，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指挥了这个奇门遁甲啊，累计的票房也是2.多亿，跟今年这个差不多的一个状况。不过这一次西红柿首富算是在这个周末彻底引爆了大家的一个话题度，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哎，三百亿，你准备什么话？ 不是 ，不是这意思、啊。 就昨天汤米已经聊过了，今天我们想让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些你喜欢的喜剧。 喜剧啊， 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西红柿首富》，这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部喜剧了。 今年也没几部喜剧 啊，啊包括之前开心麻花出品的《夏洛特烦恼》，这都挺好的。 是啊， 包括在这部喜剧当中，哎，你 get 到哪些点，让你在电影院当中笑到拍桌子、拍椅子，就是、整个大声的来表达自己现在心情特别开心的这种状况，其实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的。 一个伟大的人应该努力鞭策自己，啪啪啪。 鞭策又是什么鬼？这一首歌曲已经看过《西红柿首富》的各位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可以跟着，不要把车队开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啊，要遵守交通规则。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The Good Morning Show，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刚刚的这首歌曲有唤醒你的记忆吗？ IMX 在平台上问我们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啊，电视上天天放啊。 是李克勤的《护花使者》。 嗯，但是刚刚也有 Annie Utah 元气少女说，我希望兄弟们轻点剧透啊，我还没去看呢。上次被透的看个喜剧，刚要笑劲儿就过去了。我们今天不透露任何关于情节上的话题啊，只是看过的朋友如果听到这个画面的话，应该就会懂了。 啊，那我觉得今天大家只能说这个正在上映以前的所有桥段了哈， 西红柿首富的里面的一些具体桥段就不要剧透出来了哈。 是，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哎，让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喜剧或者觉得特别好笑的喜剧当中的一些经典桥段。乌布跟我们说，电视剧算吗？算哪，今天只要各种喜剧包括舞台剧也都算。他提到了武林外传，武林外传，武林外传，看来你是很喜欢我的个神呐、啊、我突然来这么一句，是不是大家有点错落？ 稍有点这个，稍有点适应不了佟掌柜啊，你稍微的这个慢一点、啊、 哎，但你知道就是武林外传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每次当朋友问我说，哎，鉴于你是哪人啊，我说陕西人的时候，然后大家就特别惊，哎，你会不会那个，你会不会那个我说我的个神是吧他们就会特别满意，就觉得要到了自己希望的答复 是武林外传简直太，简直不要太火，但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哎呦，不好意思暴露年龄啊，小的时候应该最喜欢看的是我爱我家吧啊， 我爱我家，小时候我好像陪我爷爷看过 啊，就听爷爷说那过去的故事是吧啊， 我爱我家也是非常经典的喜剧。 你看的是富明老先生吗 还有努力只为明天，他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个签到系统啊、嗯、每天都是那几个熟人，我觉得以后要把他们几个排除了，签到无效，从十一到二十名开始念起。 我觉得努力只为明天你还挺懂的，就是你希望也是设一个最初的那个大力神杯是吧，连得三次冠军之后就应该让他自己 抱着奖杯回家了哈、啊。 自己不算是吗？ 是啊。 那今天要提醒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同样也是有演出的门票送给各位的。更多的答案我们也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待着各位。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Charlie XCX Girls Night Out， 到了晚上出门的女孩子们啊，注意一下安全。不是这意思了，就是 人家不是这意思，好吧？ 不是这，我是想展现 晚上咱们 喜剧天赋。 是啊，不好意思，这个梗没有抓到哈。人的意思是这个晚上呢，大家这几个姑娘一起，应该就出去准备是 party 了哈。 嗯，今天让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自己喜欢看的喜剧，或者说喜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桥段啊。嗯，特洛伊给我们提到了说，哎呦，这个《炊事班的故事》是不是特好笑？你想想，这也应该是郭鹏你们那个年代的剧吧？ 不是。这个特洛伊作为一个这个游泳健身了解一下的你来说，你怎么能看《炊事班的故事》呢？你看完以后，你不是应该想吃更多呀？对啊， 对他应该印象最深的就是还是当中的那句就是方言的小帽弄啥嘞？ 哎，这应该是你们那个时代的故事吧？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 我陪爸爸看过，刚刚那是陪爷爷看过。 是，哎，但是小丽的这个答案出乎意料的跟我一致，都破产姐妹有段时间 我也喜欢， 情绪莫名烦躁，然后闺女推荐这部剧给我，看完以后还是颇有成效的。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情况下看这个吗？就是每天上班之前呢，就下载好这个整个的这一季的所有的破产姐妹，然后呢放在手机上以后，一路这个我是盯着这个屏幕在往前走的。 那你这个太不安全了，就一定要代表大家就是教育一下你。 好，你 本来想着代表月亮消灭，你说别还 消灭我，不至于不至于啊。 对，就是走路的时候一定别看手机，容易撞到，特别是开车的时候。 嗯， 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发现我边上 你也在看《破产姐妹》是吧？ 不是， 吓坏了。 他就是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在两个手之间，就是在方向盘那卡档的地方，然后就拿着手机， 嗯， 两个手不停的在动，我觉得应该是在打游戏，因为屏幕是横着的。 嗯， 我当时特别想提醒一下他，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红灯，所以我也不好下车，我喊他也听不见。 所以呢，跟我跟他相比呢，因为我没有开车，所以我觉得还好，只能影响我自己的人身安全而已。但是呢，整个的过程我想分享的是，就是我在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当中去看他的时候呢，你知道旁边人看我的样子就像我看里面人一样傻，因为我一直在笑，哈哈哈哈， 就捧着个手机一直在笑啊。 对啊。 还有天空跟我们提到了《生活大爆炸》，这也都是美剧当中比较短小精悍的这种喜剧，也容易激起大家的一些笑点啊。 嗯， 那还有刚刚我看看哈，有两位朋友是同时提到了一部剧，这就是《家有儿女》。小静提到了，还有梦里也提到了《家有儿女》。感觉这些小的情景剧都特别容易戳中大家的笑点。 当你看完《家有儿女》的时候，你再看张一山现在的变化，你会不会觉得哎，这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厉害！作为副老大，你真的是亲眼见证了他的成长啊！ 是我看到了他这个从一个小孩到一个男人的整个的成长的历程啊！而且我还看到了我当时的这个大嫂为什么又出现在《西红柿首富》这部影片当中呢？ 哎，聊了一聊喜剧啊，大家更多的 根本 不想接你的梗。我发现大家今天早上都变得特别的欢乐和特别的有幽默感。 嗯， 比如说刚刚放出了一首来自李克勤的这个《护花使者》啊，这首歌已经在周末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都会懂。那么敏捷的杰跟我们说，哎呀，听到这歌我忍不住摇手，但是在开车我又不能摇手，那我就刮雨刷吧。想象一下，大热的天儿，一个车在你前面开着，不停的刮着雨刷器，很有节拍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但是如果对面的车看到你刮雨刷这一下的话，一定会吓得飞起，他在想，哎，你是准备朝左还是朝右开？因为有的女司机会打这个左。往左打或者往右打的时候会不注意摁到雨刷，你知道吗？ 啊，你就是说想打左转向还右转你不能这么黑我们女司机好吗？ 啊，不好意思，男司机也会了，我原来也曾经干过这件事啊。 是，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不要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同样要送给大家的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第11场音乐分享会的门票。 嗯，我们看一下8月3号晚间呢，北京音乐广播呢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与古典也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的音乐分享会。这场音乐会呢，是从富于逻辑的巴赫到古典的莫扎特，浪漫的肖邦，再到富于色彩性的德彪西，分享呢涵盖了古典音乐历史发展的所有的演变，也细数了音乐创作的人文变化，边养边剪。分享会呢将以广播节目的形式让大家现场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迷人魅力啊。 那这次的音乐分享会也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1场活动，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的直播来互动，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来近距离感受到古典音乐的魅力。 嗯，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跟我们一起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你最喜欢的喜剧或者是喜剧的桥段，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在后面。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上海的滋饭团，还有宁波的汤圆，现在我们北上来到了山东。大家知道了，我肯定要介绍的早餐就是山东的煎饼。大饼卷大葱是众人皆知的典型的山东土吃，那这里的大饼其实指的是煎饼，不是真正的大饼。大饼和煎饼的区别呢，除了做法上不同，主要还是用料比较有差异。因为大饼是用面烙成的，而煎饼呢是用粗粮做成的。在大饼卷大葱成名的时候，白面还是非常稀有的，所以粗粮煎饼是大家的主食。为了煎饼的质量更好，所以在上层的煎饼糊还没有完全凝固煎熟之前，用一块木板也叫做刮子，在面上刮一下，就可以让面更加的平整，而且薄厚也更加均匀。因为煎饼很薄，很容易熟，这一过程要非常的快，否则就会焦了，所以做煎饼还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儿呢。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来自听众刘卓的推荐，他想把这首来自张歆艺和刘宇福的《泡芙宣言》送给大家。从小孩子嘴里说出来的早餐，感觉味道都变得可爱起来了。 喜欢你陪着我一起疯狂冒险，从北极到草原，然后一路向南或浪漫的指导点，一起许个心愿。我是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节，我统统统统都。每天数着星星，唱着歌谣，抱着你入眠，就算有时天涯会隔一边，相视一眼就会热恋。欢迎陪着我一起疯狂冒险，从北极到草原，然后一路向南或温暖的赤道边，一起许个心愿。我是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节，我统统统统都。唱着歌谣，抱着你入眠，就算有时天涯会隔一边，爱你的心不会改变。 你是大泡芙， 你是小泡芙， 你是大泡芙， 你是小泡芙，所以我们是 泡芙小姐。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活力满分的音乐早餐送给各位。7:36，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在一直想着连大山东的煎饼也沦陷了的郭鹏。 就是大山东的煎饼哈，再配上最后的这个泡芙跟甜甜圈，哪个是你的心头好？ 应该都想吃点吧，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山东的煎饼虽然好吃，但是口气比较清新，然后呢你还得来点泡芙啊这类的东西，我觉得来 中和一下哈，变甜一点啊。 是， 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了，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呢，各位呢想跟大家聊一聊，让各位给我们推荐一些，等于说大家互相推荐吧，推荐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喜剧或者喜剧当中的一些经典桥段。看完大家的答案啊，我真的想到了一句老话，就是说当你看喜剧或者悲剧的时候啊，什么决定了你的笑点和什么决定了你的哭点。 嗯，什么呢？ 我先问你， 你不是老话吗？你拿一句老话过来问我合适吗？ 这句话叫做笑点取决于知识结构，哭点取决于人生经历。 妈呀，你们家那边老话都这么有哲理啊！ 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这个年龄段哈，暴露年龄直接决定。我们先不看这个哭点的这个部分，我们先看看笑点的决定部分，就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就是你看没看过，或者你看懂了没有看懂这个笑点。 哎，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嗯， 当年这个《我爱我家》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笑得特别特别开心。但是呢我老家的亲戚就不怎么喜欢笑，因为跟他的生活离得太远，你知道吧啊，他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好笑的样子。但是呢陈佩斯老师演的喜剧那就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都笑得起来。 嗯，那还有刚刚也朋友提到了这个乡村爱情系列啊，这是李玉强提到的，这可能就是比较戳中他笑点的一部剧。那刚刚还有朋友提到了特别好玩的，说这个马大姐，这是乌恩跟我们说，从小就跟我妈看马大姐长大的。你知道因为我也看过马大姐， 这个肯定能戳中靖宇的心， 因为前段时间我剪了一个发型， 对，然后他自己自称那个发型的是马大姐发型， 不是自称，是看到我的人说你怎么剪了一个马大姐的头，就嫌人马大姐的头发，哎呀真的是伤心呐。 那个还是确实花了挺多钱剪的，所以这个出来以后效果不太好。所以你看，你应该看一看这个黄成林说的《夏洛特烦恼》当中尹正一出来的，因为什么呢？一出来的播放一剪眉嘛。 嗯， 跟你那头发有点像哈，一 剪就没了是吗？到现在看到尹正还都有点跳戏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喜剧留给你的这个笑点的梗还一直都在。包括君君也问说，哎，家有仙妻，现在回头去看还是觉得很搞笑啊，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年龄。说完这句话，紧接着问了一下月月娘小哥哥，你应该看过的吧？ 看过，看过，看过啊。 嗯。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是， 就感觉歌要比戏红一些。 是哈， 骆驼也提到了《我爱我家》，还有《家有仙妻》这些老点的喜剧。 这儿有个特别老的 ，Looper 不知名的上路说，老编辑部的故事应该是葛大爷的成名之作。虽然顽主也是他表现不错，但是影响力有限。他的经典语录呢是：见过侦察兵吗？我当过，空手夺刀只是一般的技术啊。 嗯，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桥段还有台词啊，小静同学也提到了，刚刚说到这个《家有儿女》，最让我们捧腹的就是那句。我叫夏雨，我叫夏雪，我叫夏冰雹，这就是刘星，因为他们是两个家庭的孩子。 是啊， 但是这时候人家俩都叫夏，那我只能夏冰雹了。嗯，当时看到这一段我也是笑的，肚子都有点疼。 这段你都记得哈。 嗯， 我说实话，《家有儿女》呢这部影片呢，这个我当时年龄已经好像不太适合看这部影片了，我感觉好像这是给比较低龄一点的儿童看的哈。嗯， 低龄一点的儿童，这是合家欢的喜剧好吗？ 我们从来不看这种合家欢的。嗯 啊，好吧，乡村爱情系列送给你。 不，我们当时只看《武林外传》系列哈。嗯， 还有像乱世奇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英国的老剧叫做 IT 狂人，包括火锅2007也提到说有没有人提到成长的烦恼啊，当然有啊，蒙小晶就提到了说小时候最爱看成长的烦恼了。 嗯，你们俩是这个确认过眼神哈。 哎，我们今天就是各种来帮大家牵线确认眼神的。 对，但是 Gary 呢这时候说准备回复马大姐来索要静宇的照片，不好意思今天应该没有这个希望了。 没有，没有这个希望。 哎， 会给的， 自己主动上来说到马大姐的照片啊，也是醉了。 来，希望大家更多给我们推荐一下自己喜欢的喜剧，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还是有10张票要送给5位朋友。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上周呢，我们是听到了演员王凯的首支的个人作品啊。这一次呢，他的首张的个人音乐作品《画外音》也是蜕变成了歌手王凯。《画外音》的第一首抒情单曲《一人份的孤独》呢，是广受好评。数字专辑上线呢，实力、口碑与销量的数据都见证了新人歌手的诞生。这次呢，这个15秒销量就突破了金唱片的等级的认证，也创造了 QQ 音乐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啊。 嗯，那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温情推荐，之前送给大家的是《一人份的孤独》，这次我们要听到的叫做《小小的太阳》，这是王凯最钟爱的曲目之一。这首歌曲呢是张宇来原唱的，所以是张宇和他的太太十一郎创作的经典词曲啊。那这次呢是经过莫艳玲的巧手制作，将上世纪90年代的经典量身翻新，成为了王凯想要诚恳唱到你心里当中的温暖的单曲。 大家好，我是王凯，这是我概念专辑中的第二首单曲，

risk of something foolish、I don't wanna fool around no more、If we're gonna do this, then let's do this You can fix my broken heart if it's all yours So take it easy Cause it ain't easy 一首高甜的情歌来自 Jason Mars 和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 我想了半天、对于这个歌名最好的翻译应该就是 SHE 的那首恋人未满吧 你还挺会翻译的、 是不是厉害 是不过你刚才说的这是一首高甜的歌曲哈、我听了高铁的歌曲我在想啊高铁上要放这种歌曲 今天就是要把喜剧的桥段进行到底是吗 对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过的最喜欢的看过的这个喜剧或者是喜剧的桥段是什么哈 那刚刚一念之间跟我们提到了东成西就这是今天很多朋友的答案啊里面欧阳锋只要一出场就自带笑点啊包括依依妈的蕾蕾也提到了说对徐峥和王宝强的囧系列印象深刻我觉得除了港囧之外其他都可以拉到我的好名单里面去 就各种各样的囧哈、 对泰囧啊人在囧途系列啊等等的 是港囧我就记住一句话就是包贝尔那句刺破你 我怎么都不记得 因为他是个纪录片导演他说他一定要刺破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记住这一句了静静说生活大爆炸呀超级喜欢 Sheldon 鹏哥喜欢吗我很喜欢呀但是我喜欢的点跟你不一样因为我比较喜欢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Amy 是不是啊 我也忘记了啊 对 但是郭盛超提起来这个举起手来让我想到了还有这个鬼子进村还有什么鬼子来了对对对鬼子来了还有举起手 村这不是喜剧吗 对鬼子来了还有举起手来哎这些电影也都其实蛮注重笑点的 对还有这个水兵小五跟我说甲方乙方贺岁喜剧的开山之作葛优梁冰演技爆棚啊葛优当时呢这个扮一个盲人忽然的看见一个美女走过的时候眼目不转睛就飘过去了啊这个 你就没法再继续扮演盲人了 这种桥段都是这个确实想起来都觉得捧腹大笑让人哈、 对大家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喜剧或者喜剧当中哪些经典桥段戳中了你的笑点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早上上班路上一起来开心的笑一笑 是 也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待会儿八点钟一回来我们要先 pick 三位听众送给大家六张门票 哎是的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啊美国迪士尼的公司呢宣布系列影片的星球大战的第九部是定于8月1号在英国伦敦开拍而多部星战的影片当中饰演莱亚公主的美国演员凯莉费雪2016年12月是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而去世终年60岁哈 迪士尼说经过费雪的女儿同意片中的莱亚公主将使用费雪生前拍摄没有对外披露的镜头来继续的编辑制作那星战的第九部确定在2019年12月上映片名暂时还没有确定不过呢这个机器人 C3PO 的 3P0 的扮演者安东尼·丹尼尔斯还有美国电影配乐大师 Johnny Williams 将不会缺席这个最新的星球大战。 是，莱娅公主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因为也是很多人童年的女神。当然我觉得虽然她本人已经仙逝了，但是她所塑造的荧幕形象呢确实按照这个技术的还原能力的话，可能还会在荧幕当中来这个继续等待很久，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部影片当中莱娅公主的精彩镜头啊。 嗯，包括像刚刚塑造的一个经典的形象呢，其实也会让大家对于一个喜剧的角色印象深刻一些。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喜欢的一些喜剧，包括喜剧的演员也都可以告诉我们他塑造了哪些经典角色让你对他印象深刻，可以被称作你心目当中的喜剧之王呢。 我看着可米猴头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 I know， 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李清照。我天生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快得脱也许很少，冲得强爱得到受得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伤得断肠，我哭得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不接下的脸我先留一边，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婶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 VIP dog。

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再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 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刚刚也算是小小走进一下的国鹏哈。 你走了吗？你今天换了这么慵懒的一首歌，请问我该怎么跑？ 这首歌曲没有， 我就直 接跑下来，没有过于慵懒，只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跑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常的用那种特别特别激越的歌曲之后呢，你也忽然想听一首比较走心能够打动你心里的这样一种歌曲。而且呢你要知道跑步的时候其实需要有节奏变换的啊，有的时候呢也需要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整理一下，调整一下你自己的思绪和情绪，准备再次上路。 要整理节奏的话它也不是很合适，但它适合干嘛哈，拉伸。嗯，这就是大家跑步的时候经常会忘掉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对不对？ 行，我知道了。我觉得你说的挺不错的。下次我准备给大家介绍一下泡沫轴的用法哈。 啊，该怎么拉伸？对吗？ 对对对对对对，不错。 今天我们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来互相分享一下彼此都特别喜欢的一些喜剧，包括喜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桥段啊。像这个碧玺跟我们提到了说《搞笑一家人》，刚刚有朋友提到过了，说已经播出了十多年了，现在这个梗啊看起来也特别的好笑，只要一想起来就会想到自己当时看剧的一些情景啊。 嗯嗯。 那刚刚有问大家说谁是你心目当中的喜剧之王呢？

Dark Side 这首歌曲是来自 Alan Walker 全新的混音，这个女歌手啊可能大家并没有听说过，但声音也还是蛮有特质的，叫做Aura。 我是说你得先把他名字叫出来吧，你先说了一句 Alan Walker 这个女歌手。 没有没有， Alan Walker 是混音。 是 DJ。 对啊， Aura 啊， Aura 应该可以这么念啊，来自于他的一首歌曲 Dark Side，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首歌曲。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内地原创的音乐演唱秀幻乐之城播出的第二期。第一期当中呢，其实我们当时也分析了很多，其实很多人呢对这个模式有点不接受或者不适应，或者说是虽然喜欢，但是整体能够接受到自己的心眼当中还是需要一点点难度或者时间的。但第二期好像这个感觉就会弱了很多了哈。 嗯，因为大家习惯了接受这样一种模式之后呢，对于它的话题度关注就更高了一些了。 嗯， 那这一次呢也是收获了同时段省级卫视的收视第一啊。 嗯， 同样热搜榜前五名当中有四名都是幻乐之城相关的一些话题。 是， 那这期节目当中呢，比起第一期当中体验官王菲呢感觉放松了很多，第一期可能更多的就是嗯哈哈哈哈哈各种笑。 嗯啊，那是。嗯， 啊对，那这次就开启了一些京剧模式。 对， 这次的登场的四位唱演人，像大张伟、马思纯、贾乃亮还有韩雪，他们也带来了四出好戏，而王菲都为他们的好戏贡献了一些好的点子。 是，当然呢也是再度引起了观众的热议啊。对于观众的热议呢，这个节目的联合出品人以及发起人梁翘柏老师最近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回应以及解读。总体来说，看了这样一部这个花费了巨资的或者人力物力，也是带给我们巨大期待的一部这个所谓的内地唱演秀呢，能够达到现在的热度，大家应该还是比较欣慰的啊。当然这一次大家的这个主题好像跟这个音乐或者是跟大家的一些演技都还是有些关系的哈。 是，因为其实梁翘柏在回应解读的时候更多的是对这个技术难度啊，包括比如说画面还有音乐方面的一些合作的方面，对大家来进行了一些说服。 嗯， 那么在第二季当中呢，这一次的技术担当运用的最好的可能就是马思纯了，因为在他的这个名为录像带的表演当中呢，这个他请来的助演嘉宾魏大勋是以逝去的男友的身份，在虚实变换之间和马思纯上演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追忆。 嗯， 使用的也是绿幕抠像技术，所以大家其实在看的时候有点不明所以，哎，怎么他一会儿从这儿出来了，怎么他一会儿又可以摸得到了的这种感觉。 对，魏大勋的这个表演确实挺难的，因为他要需要在绿布棚和实景棚之间不停来回穿梭，而且你要保证实时呈现情况下能够表现出这种精准的走位，所以这一定需要灯光师和等这些的技术人员跟他一起来进行完美的配合才能够实现哈。 对，同时呢也要自己的情绪一直在线哈，带来了这一首非常震撼人心的录像带，包括最后的时候马思纯通过他们的第二现场一路走到了幻乐空间，再走到了观众的面前的时候，自己颤抖着唱出了这一段我们听到的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要为他的表演点个赞了，不愧是金马影后，来鼓掌。 嗯， 为何不让我飞？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机，我淋着十一月的雨，听你骂我没出息，为梦想喝上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刻都选择科研还是开飞机，你问我成功的定义是锦旗还是老中医，我说我只想做个快乐的自己，你说我不懂的问题，我说你懂个屁，为梦想做上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 选 C， 来自缝纫机乐队，八点三十七分，这里是继续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宝。 对，在我们漫长的广告之后啊， 哎呀， 我们俩也很无奈哈、啊，当然也想来看看大家到底给我们贡献了哪些喜剧的经典桥段。 是， 哎，比如说曼娜给我们提到了说《东邪西毒》里面那个腊肠的嘴巴呀，看一次笑一次啊， 是， 还有《夏洛特烦恼》里面那个马冬梅、哎、什么什么冬梅什么、马 什么 梅。 什么梅什么冬梅 马冬什么，那个大爷真的是挺戳中笑点 的。是 的 啊，是啊，这个漩涡的时候我老公最爱周星驰的各种桥段，求婚词都是盗来的。哎，我现在非常感兴趣，到底是盗用了哪一句或者盗用了哪几句哈、啊？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我好好珍惜，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句吧。 这一句呢就显得好像有点过于流于俗套了，因为确实太多人用了。 求婚词都是盗来的还不够俗套， 我觉得应该用这一段，你知道吧？ 哪段？ 我觉得应该用这个哦，你哎，求婚呢？你在那哦什么？ 这是哪一段呀？ 唐僧的那一段， 尬呀！ 唐僧那一段啊！ 哎呀，真的是，所以我可以来告诉我们啊，老公到底是怎么用这个经典的喜剧桥段来跟你求婚的？ 嗯， 李林跟我们提到了说，没有人提到无声时代的经典喜剧代表人物卓别林吗？哎，那个走路永远都亮着靴底啊，小胡子的男人，在有声电影时代呢，那必须要支持一下星爷了，绝对的经典。 跨越有点远啊，无声跟有声感觉。跨越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啊。元气少女呢说最喜欢老友记，今年才看，今年才看呀、啊、 已经追到了第九季。王丹你追的还挺快的，承包了我整个夏天的笑点。最爱的一句台词就是 Monica 说的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that sucks, you're gonna love it。 就是很有，你得仔细琢磨琢磨哈。对，因为这段话其实你乍一看是没有什么意思在的，但是你整个完整的九集看下去的话，你会理解说这个主人公来告诉你他的意思到底在哪里啊。 是啊。 那还有杨给我们提到了一个经典的喜剧形象，那就是憨豆先生。今天好像也没有人提到他啊。 憨豆先生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一点在于他真的好像没有用什么台词，他真只要 他就只靠长相， 对，然后只靠长相，然后一会儿眨个眼睛，一会儿扭两下身子，然后你就已经捧腹了。 别这样，人家还是挺好笑的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缝纫机乐队，去年大热的一部电影当中，其实也请到了很多的喜剧人物来向他们致敬。 是。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部电影，这是2018年台北金马影展，昨天也是公布了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陈永忠。提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它是一部浓浓的文艺片的气息已经飘过来了。 是， 这是一部剧情片，叫做《地球最后的夜晚》， 听起来像一部科幻片啊，将作为本届影展开幕前的影片。这是《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亚洲首映。据了解呢，此案片当中呢，这个汤唯搭档的黄觉演绎了一段地球最魔幻的感情戏。我怎么感觉是《三体》要降临的感觉呢？ 地球最魔幻的感情戏，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怎么感觉要星球坠落？我说是不是 这连的也太尬了？但是星球坠落确实很好听，我们来听听看啊。哎，怎么又出现了听听看 发钱。 好吧，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来自于爱热以及呢这个李佳隆在那一场带来的最 说唱的 最 melody 的一段，对不对哈？ 对，一对一白头战当中的 This is a man's world by falling for you， 想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慢到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伤心 girl。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觉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用心爱你，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怎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我就想拥有一艘 rocket， 都随时笑得立在那里，差距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拉斯加里去了每个地方，前途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看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 Oh wait， 可总是分了合合了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深，就怪我们挖的坑，怪我争强好胜，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喜欢争。 I can let you go， let you go， I can let you know， let you know， 就在这一周，这一周，听懂每一首，每一首，每次伤心之后猜猜，会记得爱爱的太死拜拜，你别再猜猜，会变得乖乖，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带你来比赛。两个人像在演戏剧，戏剧，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你知道我才没有什么秘密。你声音太凶，但我不急。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东西？从没有人会这样对你。距离产生怀疑，让人抑郁。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aught me the lesson. Went looking for a sign, but instead I got a message. I'm shaking my pride every time we undressing. Draw the line, I'm out of line. Time should have taught me the lesson. Went looking for a sign, but instead I got a message. I'm shaking my pride every time we undressing. Draw the line, I'm out of line. Ooh, you're all that I am. No good at giving you up. Come on and give me some love tonight, yeah. 主唱旋律的这个女生呢叫做 Emily Warren， 但是大家其实在中间啊还可以稍稍听到你熟悉的声音、嗯、这是来自 Chainsmokers， 他们俩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Sad Effects。 对，烟鬼啊，这再次送来的这样一首 Sad Effects， 非常好听而动人的一首单曲。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你来说一说来自于喜剧当中那些非常让你感动的桥段啊。 喜剧怎么感动，这不是悲剧， 笑中带泪，有没有啊？ 哎呀，不一定笑中带泪，只要让你笑到肚子痛就可以了啊。 你看你对这个，你刚刚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然后现在又把它就直接变成了一种非常简单的笑到肚子痛 就 OK。 你明明 就 是自己说溜嘴，你要非要自己往 这叫非要往回凹的感觉、啊、 杨洋跟我们说昨天晚上自己重温了夏洛特烦恼，当时上映的时候哇，连刷了五遍啊，刷到每一个梗都可以跟着演员一起大声的讲出来，觉得太好笑了。 嗯， 哎，昨天突然发现说这个夏洛里面居然有一个跟这次西红柿首富的一样的前后呼应的点，就是西红柿在夏洛特烦恼当中其实是出现过，马冬梅当年走出的那个火车站目标就醒目的写着西红柿三个字。 哦，是这样的啊，我还以为这个主角要从山上飞下来，然后说你过来呀。 其实那是羞羞的铁拳、 嗯、 谢谢，这是另外的一部剧，谢谢、 嗯、 醒醒郭鹏醒醒、 嗯、我就你看一点都不懂幽默，真是破梗王。 还有西红柿当中其实也是有呼应夏洛特烦恼的，比如说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关注到那个点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直升飞机掠过的时候拍到下面那个大桥，那个桥上写着东梅大桥。 那我看到了， 哎，对吧、 嗯、 我们不剧透不剧透啊，还没有看 到。对啊，这不是你说今天不剧透吗？ 我没有透露剧情，我只透露了剧中的细节。 但你把细节都透露完了以后剧情基本也就昭然若揭了哈。 提到开心麻花一笑也跟我们提到，哎，你们俩刚刚说到羞羞的铁拳，除了里面那个你过来呀、 嗯、 还有好运来，祝你好运来 但我觉得这个好运来不如鲸鱼的好运来送给德国那种， 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个还是更经典一点啊。 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嗯、 因为今天还是有十张我们的音乐分享会的门票要送给各位。 是啊，这个音乐分享会的门票呢请大家继续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当中，把你的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记得加上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铁道公司大阪环状线呢桃谷站前有家专门销售遗失物品的商店，人们可以在这儿淘到价廉物美的好货啊。 嗯，这是大阪的失物商店，也是大家的一个淘宝的好去处啊。因为这个商店老板呢他会定期参加一些警方举行的无人认领的失物拍卖会， 嗯， 就把这个警方举行的拍卖会当中的这些物品竞拍回来，然后再带到自己的店中去出售。 嗯， 在日本呢就是大家会把这些没有人认领的物品送到警察局去，那如果物品在警察局放了三个月还没有人去认领的话就会被拍卖了。 嗯， 所以这家商店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在这个店里面呢、 啊、 最多的商品就是雨伞，可能大家就忘记了、 嗯、 还有一些手机充电器啊耳机啊等等也是比较畅销的。 对，这些失物当中的新品价格呢以市场一半的价格来出售，二手的物品呢也价格也低于同样的物品的市价，这当然要低于市价了，不低于市价谁买。除了雨伞这样的日常用品之外呢，它是出售过包括了价值5000日元300人民币的轮椅，以及呢9000日元540人民币的20公斤重的紫水晶的摆件，甚至4.8万元人民币的竖琴。哇，竖琴买回家 我觉得 往哪放呢？ 紫水晶摆件跟竖琴丢了都不找，这施主得是有多大方啊？ 怎么那件竖琴人家施主就不准备要了呢？对不对哈？ 是带有一些伤心的故事吗？这些遗失的美好，如果你能找，还是尽量把它找回来吧。不然的话，哎，他去到一个事务公司当中，事务商店里面被别人买到，也算是另外一种缘分吧。我们来听听张韶涵《遗失的美好》。 思念绵延不止，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爱如果走得够远，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再多 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喜剧，又问了一下谁是你心目当中的喜剧之王，但是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啊，可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对， 每个人心中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喜剧之王的角色在，大家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喜欢的喜剧，包括当中的一些经典桥段。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送给五位听众朋友十张我们这一次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十一场音乐分享会的门票。我们要恭喜的是， 恭喜啊，小军手机尾号是2212，恭喜手机尾号是3424的小静同学，手机尾号是6656的杨洋，以及手机尾号是5834的笑看风云，最后一位是来自于手机尾号是8853的贝贝贝贝，一大堆贝贝， 来恭喜大家啊！ 对， 今天也是不停的有亲过来问我们说这个门票怎么兑换呢？大家稍安勿躁，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一发短信给各位，然后到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取就可以了。 对， 当然呢，这次没有拿到票，也想要去我们现场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索取门票就可以了。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喜剧当中的一些桥段，但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让大家回忆起那些在生命当中美好的，让你捧腹开怀的那些生命当中的有意思的时刻哈。 最后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些天气状况。降雨呢暂别京城，但是闷热的天气将维持，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了。 当然呢，在午后气温较高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室外活动是很容易中暑的，所以呢没什么事就别出去了哈。 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已经在这个周末看过了西红柿首富的各位，这应该是看过电影的朋友会懂得一个。 你老说不让剧透，你今天剧透王啊，简直是 我没有说剧情啊，就是 我就不会告诉你王力宏也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了。 你闭嘴。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儿再见了各位。 明儿见。 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有时这些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